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书熟戏，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曲院，我是柳欣。今天呢，还是要请大家欣赏二人转的作品，先请听一段《半夜叫门》。 听了更有味儿，你何必跟我甩鸡子呢？ 嗨，要我说呀，你加俩字就变了味儿，观众听了犯寻思。 那寻思啥呀？咱们唱的是词儿，表的是人。这马山子除了咱们屯儿，那女的不就你们家海他老爷吗？你跟我装的什么糊涂门呢？ 哎，什么糊涂门不糊涂门的？咱们俩呀，还得唱个原词儿。 哈哈，对呀，咱俩还得唱原词儿。 是呀。 那好，咱们就唱上一段二人转， 半夜 叫 门。 真是劲儿啊， 月光下迈步抬头， 他怎么那么细溜神儿啊， 这个人看护个家 安然地儿啊， 他本是生产队里的看清眼， 人送外号 李老黑儿啊。那是一水水啊，这真是正错落实， 黄金成金儿啊， 老黑他眼望庄稼， 心欢喜呀、啊、这地里连着颗颗责任心，我要费到心思卯足劲儿，不能让大家伙白流汗珠子儿，你老黑正在想心事儿啊， 不听的那前边地里咔嚓咔嚓 嘎嘣嘎嘣 嘎嘣 咔嚓咔嚓 咔嚓又嘎嘣 嘎嘣又咔嚓啊， 咔嚓嚓呀， 嘎嘣嘣啊， 嘎嘣嘣啊， 咔嚓嚓啊， 咔嚓嘎嘣嘎嘣咔嚓，你说这是啥声音儿啊？这声音不像 没进哪地儿啊， 我不是谁家的猪羊啊，他跑来祸害人儿啊， 我看这回差不离儿了， 李老儿他顺着声音啊走过去呀，却原来是赵四婶的田里 有猪在裸斗针呀，哎哎哎呀， 李老黑掉过刀把， 我就那个用上劲儿啊， 你 这个后秋子儿啊， 母猪嗷的一声， 他那个跑出地儿啊， 小猪盖儿， 大叔的耳朵， 放开四条， 放八料角， 又得放八紧跟着母猪撩回腿儿。 我看你们到底跑进谁家的门儿啊？ Thank you. 见小不见呢，他也不能太较真儿。 来了李老黑， 老黑我撵大了门口不由我一打根儿，这院里住的本是我呢，数百小姨一字跪这儿，他这儿啊活了净脚歪理儿，平时好让别人的小便宜儿，今晚不能放过这码事儿，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王府一阵。开门呐，开门！怎么睡死了？哼，一定是心里有鬼怕见人，没睡装睡不开门。好了，不开门了拉倒，我把猪给你赶到村长那去了。 哎，你们回来回来，你说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呀哈，怎么半夜三更跑财务垛顶站去了？ 哎呀，我站在这儿不是吗，是看天狗还吃月亮呢呗。 什么看天狗吃月亮？哼，是看猪吃豆子吧？ 你说啥？ 说啥？你没听见呢？ 可说是呢，准是我看那月亮啊，看的出神了。 呀，要我说呀，你看月亮是褶词儿，其实呢，怕我盯上你家门。 呸！你不害臊呢？怕你个大老爷们干啥？ 干啥？别装相了啊！看看你这帮猪。 猪。哎呀，你们瞅瞅啊，这帮还大院的呀！ 嗨，什么大院小院的？开门！ 开门！ 开门！ 开门！ 快 点！好，那你说开门就开门啊！ 这时候惊动了邻居， 赵四婶啊。窗户越听越大， 这心里咋越花魂儿啊？ 西院里一男一女， 遇到的什么事儿啊？ 他老爷们没在家呀，这深更半夜的呀，可别吃了亏儿响。到这儿我急忙穿鞋下了地儿啊，哎哎哎哎呀！ 再聊聊他们姐夫小阿姨这儿啊。 好一句是金莲禅，金 三句啊。 我家里出亲，他要是进了地啊，一次就罢了十五句啊。 下边还有一句呢。 此公约已经通过全体群众会啊，李老汉就是那监督那执行人啊。 开条子又偷偷进了一次地儿，按公约发粮九十斤啊，顶粮人本是那东院赵四婶儿啊，赔粮人就是你王桂珍儿。 姐夫你是开玩笑还是真事儿啊？ 老黑我向来办事儿就认真儿。老自公你混我也混，如今是包产到户责任到个人呐、啊。过去时制度不严我也干没治，现在这户秋公约有名门老孩我有了同党何大印祸害地，我就那个先斩后奏，先斩后奏罚两身啊。 桂珍我听罢呀倒吸了一口气呀，看起来这回呀哎呀妈挺可呀沾那连分儿啊。不是咱铺上罚粮先把那个亲戚来问起来，那个我的女婿啊可是你的恩人啊，你的姑娘本是我的外甥女儿啊，我的姐姐还是你的心爱的人，他为出来做饭来洗碗来刷盆来打水扫地掏火扒灰，别从屋边看家望门捎带着呀，给你养活孩子的那个好啊好媳妇儿啊。 咱两家亲戚不远那是真事儿啊啊啊啊。 你别说呀，这是还有门啊。 今天是打罐论罐啊， 怎么样 打盆论盆儿啊啊啊啊。 完了白虚乎了。想起来了五年前临早时还得做那一件事啊，过几天送你两个猪羔子儿啊，等来年猪长大了也有那你一份儿啊，杀年猪我再送你个呀不肥不瘦有骨有肉五花三层保险没到的猪啊，找份儿啊。行吧，你别干嘛事儿，你就别管了，下次我一定不犯。 你送不送我罚不罚本是两把事儿，公司不能烂钱群，说吧撕下小钱句儿恢复打开红烟儿。该错 该错，我没错， 签字 签字，你 快点。 好啊，你等着我给你签。我不会 画哑 我好说歹说 我就进了店，你给我找他那个张明人。今天你早说你没事你不走，我就找坏人。我就说你深更半夜你迟早见了你爹爹呼呼没那个好心，管叫你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啊。 你说的跟我想的正对劲儿，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你正说你都没劲劲儿，咱们当众抓住啊，掏赌啊，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儿，算我老黑去来人。 那猪要死了你怎么算？ 我按价赔偿包现金，要是掏出黄豆粒儿，小猪白死还得罚两身老汉儿。我一甩袖子往外走吧。 赵富婶你能上前，我堵住了门。 哎呀，富婶，你怎么来了？ 哟，那是你来呀，就不行我来了。告诉你吧，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端官子来了。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你们亲戚里道里呀撕破了脸子皮儿啊，把黑你扯上火来消消气儿啊。你不愧是大家亲人那个公道人儿啊，跪着你也不要撒泼放掉不讲理儿，执行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只要你别再让这祸害地儿啊，死神我也不能让你包赔那点粮食儿啊。 桂枝你听听四婶说的这些话呀，是怕边里怕翻，要拿人心抵个心呐。啊，不开卷门那咋为神儿啊。 哎，从今往后啊我就圈养了，这你就管不着了。 哎，这就对了， 一把得不小心气呀。哎呀， 好，刚才是一段二人转《半夜叫门》，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擂鼓战金山》。 母亲那有军旗，孩儿我巡逻在

是炮火连天， 山摇地动， 乒乒乓乓， 砰砰乒乒， 让那些个飞禽走兽害怕呀， 又担惊啊。咚咚打一更啊， 两红玉披挂整齐登宝帐， 好一位巾帼女英雄啊，你看她呀， 青丝翘挽 盘龙髻， 髻心又把 玉簪横啊， 那横龙云鬓 飞彩凤 啊，凤凰展翅 耀双翎， 绫罗风尘 大红袄， 袄上绣着 梅花红， 那红色整齐 分四面， 面如桃花 柳眉清， 清清的弯眉 裴杏眼， 眼如秋水 皂白明， 明晃晃的三尺宝剑 横腰弯， 外罩一领 红斗篷， 腾枪直至 英雄女儿， 女着豪杰 小步兵啊， 兵马排成 石磨阵， 一字长蛇 二龙出水， 三才混元 四门兜底， 五虎登山 六甲迷魂， 雷七星飞 八卦阴阳 九个连环 十面埋伏， 十座大阵呐、啊、摆在江中啊。刘夫人抽出头领来，金甲将军穿四名， 你莫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东方来用兵。那正东方 阿甲乙木， 木子旗下 一片青， 青罗伞更 青旗号， 下诏一对 青衣兵， 金兵若敢从东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 给末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南方来用兵。那正南方， 还兵兵火， 火字旗下 还一片红啊， 红罗伞盖， 红旗号， 下诏一对 红一兵， 金兵若敢从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哎哎哎哎哎哎哎！ 末将司令啊， 令狐抽出三支令的铜甲将军传四名。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西方来用兵。那正西方耿金金， 金字旗下的闪金星啊， 白罗伞盖白旗号， 下诏一对白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西走，立即严打我不留情。 哎，对， 三令船马传司令的铁甲将军传司令、 哎、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北方来用兵。那正北方人亏水， 水是大旗的悬在空啊， 黑罗伞盖黑旗号， 下诏一对黑衣兵， 金兵热赶的从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 哎，不留 忠诚，为娘我亲自临沙场，登高望远看得清，待到三更敌营洞，低声叹不 抗金兵啊。 双 方两刃呐、 啊，八对兵八尺银枪， 枪山红。 锁的枪啊， 十对兵十辆花车山呐、啊， 破平啊， 十面旌旗 飘猛虎啊， 九万人马 出大营啊， 八方号角 连天响， 那七星台下 点雄兵， 六十神器 报祖国， 五方楼上 扬美名， 四艘战船 显人物， 三军壮士 见英雄， 两面红旗迎风斗， 一面重来是一面轻啊。 你待着，我说亚油呢？ 咋亚油了？ 你错了啊。 哪儿错了？ 人家是一面西来一面东。 你得了吧。 怎么了？ 你把梁红玉那边说了不少 啊， 金五珠那边一点都不表。 是啊， 那不是一面重来一面轻吗？ 那说书演戏都一样，他两面不能一块儿唱。 嗯， 咱先唱梁红玉调完兵遣完将，然后再说金五珠怎么打仗。哎，你看金五珠那不是来了吗？ 是发懵兵败那孤山道，灰黄龙啊，灰黄龙啊，一点儿哟，我把那战船啊准备好啊，知是败还是胜，叫我胆战又心惊啊！我说军师啊，哈密赤你给孤王算一卦呀，今日头动啊，成不成啊，成不成啊，你的眼儿哟。 哈密赤闻听忙摆手，狼主我这卦 怎么样呢？ 从昨天开始他就啊不灵不灵了。 我真高兴啊，苍天有眼主成功，三更一到我传将令啊，大船的旗帽被爱行，我说三军啊，既要双枪你我出生啊，猛然间耳边传来咚咚的战鼓声啊，卷发包头身披红，莫非她是梁红玉，勇冠三军女英雄，急忙忙抽出狼牙牙剑，刃口搭上宝雕弓，先把拽后把松，利剑飞射带呀风啊声啊， 是快如风哎。 我肩头上，戴笠肩，面色发白，春发青啊。亲呐、啊，叫连声啊！ 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擂鼓战金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柳欣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